的乐章。

西风流 我的小明天

草坡上你我相遇，相遇美景又别离，你挥笔的少女心愿，心儿留下痛苦 难舍难分。

相信过上帝那是歌，啦啦啦。 哒啦啦哒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啦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演唱组带出的《送别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金色的村庄》，夜毛廖沙演唱的《楼台会》。 想起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话，死里逃生老革命，将领带雨把地杀。 半间屋前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大有力道能劈水，那有力剑能斩愁， 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。 送君送到大路 想起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话，死里逃生老革命，将领带雨把地杀。 半间屋前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力剑能斩愁， 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 心传，我痴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伤悲，心。

阳覆盖大地，